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2集，伤二。铁衣和跟随而来的唐叔有诧异地看了沈妙一眼，倒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她一个女人家竟然还能如此沉得住气。其实沈妙倒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般镇定，只是现在这个时候若是慌乱也无济于事，她须得让自己头脑好好的清醒，想一想下一步应当如何做。高阳点头说道， 我现在要为她施针，配合归元丸让她暂时安定下来，你们先出去吧。 沈妙看了一眼谢景行，心中仿佛被什么紧紧地揪住了，走了出去。待走出去之后，对唐叔说道， 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 唐叔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口道， 无论如何夫人都要保重身体，老奴们都会竭尽全力配合夫人。 沈妙应了，唐叔和铁衣也走了，打发了金哲几个，沈妙站在屋门外头看着院子，这会儿却疲惫得紧。半晌，他在院子里的台阶处坐了下来。六月的天气本就炎热，尤其是大凉还热得早，可是地上凉凉，风也飒飒，沈妙竟然觉出一些冷意。他想，如果谢景行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应该怎么办呢？似乎应该想一想今后的生活，在未来要做的事情，这才是理智的他应当做的。可是这会儿他竟然无法劝说自己去理智地分析日后，仿佛那些结果都是他想都不肯想的。谢景行什么时候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经这般重要了？重要到了一想到日后失去了这个人，便觉得剩下的时光都有些索然无味。如果没有尝过蜜糖的滋味，那本是应该可以忍受的，可是等尝到了再失去，一切就变得无法接受起来。有人的脚步声自耳边传来，裴郎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院子中，瞧见他坐在台阶处，也跟着坐了下来，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， 别担心，他是大梁的亲王，没有那么容易就出事的。 沈妙沉默，而他的眸光微微黯然，裴郎便觉得嘴里涩涩的，心里酸酸的。说起来他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沈妙这般模样，沈妙在裴郎面前总是成竹在胸，气势颇高，非要压他一头似的。裴郎被关在定王府的地牢里时，也曾想过沈妙会不会因此而愧疚，而担心他的生死。沈妙担心人的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呢？现在他总算是看到了，沈妙担心人生死的时候没有咄咄逼人的利刺，脆弱的和普通女子没有什么两样。总觉得和沈妙明明坐得很近，之间的距离倒像是千远万远似的。 你回屋去吧，风大。 裴郎开口道， 不必了，你身子还未全好，不用管我，先回去休息吧。 沈妙看着外头说道。裴郎沉默一下道， 我陪你吧。 沈妙也懒得劝他了，他这会儿心思全然不在裴郎身上，一心记挂着屋中谢景行的伤势。高阳忙碌了整整一夜，沈妙也做了整整一夜。说起来，当日在狩猎场等谢景行消息的那一夜，季夫人打盹，沈妙却是没有睡着的。他也是两天都没有合上眼了，反倒精神奕奕一般。 鸡叫三声的时候，高阳打开门走了出来，一眼看到门前台阶上坐着的沈妙和裴郎二人，也忍不住微微一愣，说道： 你们坐了一夜？ 沈妙一边揉着已经麻木了的膝盖，一边问高阳：他怎么样了？ 暂时稳住了，归元丸的功效不错，接下来我要在屋里研究解毒的法子，谁也不要打扰。 高阳又看向沈妙： 这些日子他就托给你照看了。 闻讯而来的唐叔忍不住问道： 那若是十日您还没有出来？ 高阳没有说话，屋里的气氛顿时沉重了。你去吧。一片寂静中，沈妙开口了，她的声音十足平静，仿佛床上那个生死一线的人并非她丈夫似的。高阳认真地看了她一眼： 我也希望能成功，如果不成，这辈子我都不会高兴起来。 他转身离开了。唐叔看了看沈妙，又看了看裴郎，说道： 夫人，裴公子，你们昨夜守了一夜还没吃东西，眼下主子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还是先吃点东西歇上一歇，别主子的伤好了你们却累病了。 端到屋里来吧，我就在这屋里歇一会儿，也方便照看。另外派人给季夫人那头传个话，就说殿下病情暂时稳住，只是还未醒来，暂时不要过来了。唐叔点了点头，裴郎看着沈妙，见沈妙已经自己走到屋里床前的椅子上坐下，眸光暗了暗，转身也跟着离开了。谷雨很快端了一碗粥过来，沈妙让他出去顺便带上门。屋里只剩下沈妙、昏迷不醒的谢锦行以及铁衣三人。他一边吃东西一边问铁衣：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铁衣踌躇不语。沈妙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盯着他严厉道：当时你是跟着他一道进内场的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比你更清楚，就算你只认他一个主子，也不能瞒着我。铁衣连忙说道： 不是的夫人，只是主子的计划这一次属下也不是很清楚，应着与主子商量的是皇上，连墨雨军都未曾动用，但是中途似乎出了什么变故，皇上在内场命在旦夕，有人混在禁卫军中伏击，主子为了给皇上挡刀才身负重伤，那刀上淬了毒，有人想要皇上的命。 沈妙刹那间仿佛一些珠子终于被连接成线，脑海中的猜想大约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。这场狩猎其实是永乐帝与卢家的博弈，永乐帝想用自己的性命来扳倒整个卢家，卢家是想要趁此机会对付永乐帝，却不知道永乐帝做了必死的决心。但是永乐帝这个玉石俱焚的计划并没有告诉谢锦行，或者说永乐帝知道谢锦行不会同意，所以谢锦行才会说计划生变，为了挽救永乐帝的命运，谢锦行才会受了这么重的伤。沈妙沉默地看着躺在床上的青年，他平日里总是高傲又顽劣，又善于将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掌心，大清筹谋算计却被他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，全都掩在面前漫不经心的笑意中。因着他总是习惯于表现出自己的强大，所以让人忘记了从某种方面来说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也是会生老病死的，一旦受伤也会岌岌可危，甚至会有可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沈妙的心蓦然一痛，回忆起进内场之前谢锦行对他说的那句等我回来，再看看眼前，便觉得讽刺之极。然而归元丸的效力并不能长久，高阳十日内研究不出解药又该如何？ 沈妙蹙眉看向谢锦行，指甲渐渐嵌进掌心。身前身后都要看，如果身前不能做到，那么罪魁祸首也定要他尝尽十倍苦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